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北京时间18点，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各位好，我是李瑞。 您好，我是孙畅。今天是2021年9月18号，星期六。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首先将会关注918事变90周年，多地举行纪念活动，北京五环路外进行防空警报示明。 厦门连发3条通告，非必要不外出，景区暂停开放，取消餐饮堂食。 国内成品油价格今天晚上上调，加满一箱油将会多花3.5块。 北京34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配备小儿捏脊推拿医生。 中秋小长假，铁路预计发送旅客4000万人次，首都机场预计运送旅客30.75万人次。 中国驻巴西里约总领馆遭到爆炸物袭击，我使领馆提出交涉。 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黄树印，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实况。黄工你好。 你好，主持人。 预报说明天有降雨哈，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好的，今天夜间是多云转阴的天气，明天早上啊5点前后自南向北呢开始降雨，对明天早上的交通出行会有一些影响，特别是在南部地区的朋友还是要注意防范。那么明天呢是咱们中秋假期第一天，受这个低涡天气系统影响呢，全天会有这个降雨，最高气温呢是20度，比今天最高气温24度啊有明显下降。那么明天这个降雨呢断断续续的会持续到后天的中午才会结束，尽管雨势啊比较平缓，但是这次降雨呢时间比较长，那么过程累积降水量啊也会比较大。目前来看呢，大部分地区这个累积降水量啊可以达到大雨量级，在东北部局地呢可能达到这个暴雨量级，这个雨啊累积起来还是比较明显的。另外呢，后天啊还有这个4级左右偏北风，阵风呢会有7级，傍晚前后呢风力才会逐渐减小到2到3级。那么后天的最高气温呢有望回升到24度。那么假期的第三天呢也就是中秋节了，天气啊总体上是不错的，目前来看啊是疫情为主，风力不大，最高气温呢能上升到26度左右。目前分析呢夜间的天气啊对赏月也没有什么影响。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好，非常感谢黄工的介绍，也提前祝您中秋快乐，再见。 好的，谢谢。 好，感谢黄工的详细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是多云转阴的天气，南部地区有阵雨，偏南风2-3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有小到中雨，南转北风2-3级，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30到50，空气质量1级，属于优。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北京时间18:04，汇聚全天新闻精华，孙畅和李瑞首先带您来重点关注一下918事变90周年。90年前的今天，日本关东军汉人发动918事变，中国人民英勇抗击日本侵略，开启了历时14年的抗日战争，打响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在这个特殊的日子，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举行了铭记918主题音乐会。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上午9:30，抗战馆举行向革命先烈献花仪式，抗战馆职工、部分高校师生和首都社会各界群众用鲜花寄托对革命先烈的无限哀思。4岁的陈思一跟妈妈马小芳一起在抗战馆续厅的铜墙铁壁前献花。 为什么要把他们放在这里？ 因为我们要记住他们。 因为今年是918事变90周年，马小芳在幼儿园给孩子请假来到抗战馆。 哎，其实我也不知道他懂不懂，但是他们学校七一的时候组织了一起观看那个建党百年的仪式嘛，回家以后就一直在说，可能有些他还不太懂，但是我觉得纪念馆的这些我们苦难的历史再现，我觉得对孩子对我们大人来说都是很难得的，应该一点一点的去感知这些。 马小芳说，生长在和平年代的自己是通过自己的亲身感受重新领悟了国家这个词的含义， 从抗疫到后来的七一，重新感受到了这个国家的团结，还有这个民族的力量，忽然间觉得祖国的强大，又会感受到它来之不易，在这个时代就觉得生逢其时。 上午十点，铭记九一八主题音乐会在抗战馆馆前小广场举行。一首首广为流传的反映抗战与爱国主义主题的声乐和朗诵作品，吸引了大批前来献花的观众驻足观看，一起哼唱。每一首市民蒋薇都会唱。 这个方法了，寓教于乐。你听完歌以后了，很多朗朗上口，一步一步咱们深入历史，让大家都喜欢历史，都了解抗战史。 看到现场很多人跟随歌声挥舞手臂和自发合唱，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罗存康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如何创新形式对他来说是不小的挑战。 包括今天能不能举办918的主题音乐会是一个考验，经过反复的思考啊，觉得可以。这个音乐会是一个主题的音乐会，我们抗战期间就是抗战歌声传遍祖国大地，鼓舞了很多人走上民族解放的战场。当年很多人就是唱着毕业歌，唱着松花江上，走到了抗战的前线去。 历史是一面镜子，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认识到和平的珍贵。但是历史如何才能入脑入心？记者联系到了《觉醒年代》编剧龙平平。 我们也崇拜英雄啊，我们小时候就唱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长大的，像这些歌你不能说对我们没有影响。一个方面呢，不能说因为搞了市场经济啊，改革开放啊，把我们一些传统的东西给丢了。第二是你要找到方法说教概念这样一种方式，就要改进。 他以《觉醒年代》在青少年中走红举例说道。 六年级的那时候我都二刷三刷了，我真的挺感动的。三前那位是大变局，你让他讲头头是道不客观，但是他可以从中感受到英雄什么是值得推崇，这个国家需要什么样的人，我们应该为这个国家做什么，你找到了大家喜闻乐见的一种方式。 2021年全民国防教育日恰逢918事变爆发90周年纪念日，北京市在五环路以外区域成功组织了防空警报示鸣。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10:00到10:23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依次鸣响，每种警报信号间隔7分钟。在市防空警报示鸣指挥部，记者看到墙上巨大的屏幕上不断切换着全市各个区分指挥部现场的画面。房山区人防办法宣负责人马修全说，他们之前组织了10所中小学校的学生和50个社区的居民开展了相关的宣传活动， 选派了优秀人防志愿者走进校园，与师生共同学习了国防、人防相关知识，现场讲解了如何辨识三种警报信号，操作了手摇报警器，并学习空袭来临的时候如何寻找安全掩体进行躲避。我们50个人防社区呢，充分利用社区里的显示屏、悬挂人防宣传横幅、发放人防宣传品等方式，向居民普及人民防空知识和技能。 您现在看到的是 大屏幕上切换出了全市鸣响警报区域的实时画面。可以看到，市民在听到警报鸣响之后，没有表现出惊慌的现象，生产生活一切正常。经过近几年连续举办警报示鸣，市民对各种警报印象也是越来越熟悉。 我们这个小区一切都正常，前期街道啊经常对我们进行这方面的知识的普及，搞一些活动。通过今天这次市民呢，我们就更进一步熟悉了预先警报、空袭警报和解除警报这三种声音。 全市警报示鸣完毕。 九月第三个星期六是全民国防教育日，今年是第21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市人防办通信处处长康登嘉介绍，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北京市防空警报设施的建设取得了很大进步。 有建国初期的全市16部电动警报器、64部手摇警报器，逐步发展为1260余台防空警报器、600余台手摇警报器、1个警报控制中心、14个区级警报控制分中心以及广播电视发放控制系统。防空警报音响覆盖率 也呢由建国初期的主要覆盖中心城区和重要地域45平方公里，发展为各区街乡镇政府所在地、军事机关、重要经济目标和人口密集区域，影响覆盖率呢达到了98%以上。今年的警报市民呢圆满结束了，得到了全市广大市民的积极支持，也进一步增强了市民的国防观念和防空防灾意识，同时也检验了防空警报系统的完好率。 1931年9月18号，918事变爆发，白山黑水间中国人民奋起抵抗，14年间大半个中国遭到践踏，3500多万同胞伤亡，无数中华儿女奋起反抗，用生命换来了宝贵的和平。90年过去了，曾经的硝烟已散，但脚下这片土地是先烈浴血守卫的山河，一寸山河一寸血，勿忘国耻，吾辈自强。这一天值得每一个中国人铭记。 1931年9月18日夜，日军自爆南满铁路柳条湖路段，反诬中国军队所为，以此为借口偷袭北大营，进攻沈阳城，制造震惊中外的918事变。 沈阳城一夜之间沦陷，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里，东三省全部沦陷。918事变之后呢，东北的大好河山全部沦入日寇的铁蹄统治之下，3000万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 事变当夜，驻守北大营和沈阳城的东北军爱国官兵和公安警察部队拒绝执行不抵抗命令，奋起反击。在民族危机之际，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抗日旗帜，第一时间发表抗日宣言。 918事变成为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在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凝结出的伟大的抗战精神，成为了我们今天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也是我们14年抗战留给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0周年，每年9月18日，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举行的撞钟铭警活动，铭记历史是为了更好地汲取力量，珍惜和平，开创未来。 90年过去了，我们今天铭记这段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唤醒善良的人们对和平的向往与坚守。我们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共同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志，共同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 今天上午9点，勿忘918撞钟铭警仪式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吉林、黑龙江等地也举行了相关的纪念活动。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的报道。 那我现在呢，就是在辽宁省沈阳市的918历史博物馆的残立碑广场上，今天上午在这里举行勿忘918撞钟铭警仪式，以此纪念918事变爆发90周年。残立碑的碑体好似一本翻开的台历，上面密布着累累的弹痕，右侧则镌刻着令所有中国人刻骨铭心的日子，1931年9月18日。而在残立碑广场的北侧，就是当年被炸毁的南满铁路柳条湖路段，南面不远处就是918当夜遭到日军炮击的北大营。可以说今天就是在90年前918事变的事发地举行撞钟铭警仪式，铭记这段历史。从1995年开始，每年的9月18日，在沈阳，各界群众都要在残立碑前举行撞钟铭警仪式，至今已经成为了全社会关注的警示纪念活动。在现场参加今天纪念仪式的社会各界人士近300余人，同时我们也了解到，在仪式中，各界人士代表将来到铸有“勿忘国耻”的警示钟前，共同撞响警示钟14下，代表中华民族14年浴血抗战的艰苦历程。浑厚悠远的钟声将在残立碑前回荡，警醒人们勿忘国耻，振兴中华。上午的9点18分，防空警报声划破宁静的长空，辽宁全省14个城市同时拉响防空警报，主要的街路上的机动车、停止鸣笛、轮船、火车都将会拉响汽笛，共同参加纪念活动。 此刻我所在的位置呢，是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今天呢，黑龙江省各界代表呢，在这个罪证陈列馆的广场上举行一个主题的纪念活动。说起731，可能观众更多的会想到的是细菌武器、 人体试验。其实这些词的背后都是侵华日军第七三幺部队犯下的这个滔天的罪行。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侵华日军第七三幺部队罪证陈列馆遗址保护部的主任高玉宝高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侵华日军第七三幺部队旧址的一些情况。 2015年8月15日呢，我们的罪证陈列馆的新馆呢正式对外开放。那么我们这个新馆呢，整体是以黑盒的形式呈现的，那么它就是用来记录飞机飞行数据的黑匣子，那么全面的记录七三幺部队犯罪的史实。那么整个建筑呢，采用的是半地下的地井式建筑，主体的墙体地面呢以没有生命颜色的灰黑色为主。 其实说到七三幺，刚才我说到大家能想到的就是这个细菌武器和人体实验，您能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整个的历史背景？ 七三幺部队呢曾经以实警部队、加茂部队、关东军防御脊髓部队的名义来从事细菌实验、人体实验，那么等犯罪事实。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以说这样犯下了一个反人类、反伦理、反道德这样一个战争罪责。遗址是整个七三幺罪证展览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部分，那么整个遗址可以说是揭露它的核心罪行。那么在罪行过程当中呢，可以说是这是一个规模庞大的一个世界性的信任战的基地。那么这可以说是一个日本当时国家有组织有预谋这样一个集团性的犯罪。因为在1945年8月9日的时候，他接到了撤退的命令的时候，他第一时间呢把这个大部分的建筑呢进行了全面的炸毁，留下了形成了现在的一个旧址的展示格局。 那其实他想掩盖罪行，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罪行一点点的揭露，通过我们这个勘探发掘遗址保护，然后让我们更多的后代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历史真实的情况。所以说其实保护这个旧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对不对？ 保护永远是第一位的，因为我们要把它留给我们的后一代，让我们的人们时时刻刻的警醒，不忘历史，不忘过去。 90年过去了，又到了9月18号这一天，在这个历史的档口，今天的人们需要记住些什么，又思考些什么呢？我们来听一下央视特约评论员杨宇的观点。 我们今天大家都在说不忘国耻，我们不要忘记在那个年代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我们也不会忘记在9.18事变之后中国人民奋起抗争那份英烈们展现出来的铮铮铁骨。我们说9.18是国耻，也说它是国难，是国伤。在那个年代为什么会有这个耻，为什么会有这个难，为什么会有这个伤？因为那个时候的国不行啊，是吧？那个时候的中国，其实我们有着5000年悠久灿烂的文明，但是呢，封建王朝的没落，外敌的入侵，使得那个时候的中国从1840年之后，可以说我们沉到了民族命运的谷底。你看，日本当时的反动统治者是一次又一次的用他们这种侵略性的动作来侵略中国，来让我们蒙耻、蒙难、蒙辱，是吧？所以我们能回望那段历史，不光看到的是9.18呀。1894年，日本就挑起甲午战争；1895年就侵占中国的台湾和澎湖列岛；1900年呢，伙同当时其他的列强入侵北京；1904年发动日俄战争，侵占我们东北的领土主权。它是一步一步，包括1914年侵占我们的青岛，1915年提出21条，1935年呢又发动华北事变，一直到1937年通过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9.18事变是其中的它一系列的侵华动作的其中的关键一战。那么这一战呢，可以说展现出了日本反动统治者、侵略者的那种凶残，但是我们也感受到了中国人民在蒙耻、蒙难、蒙辱的时候，我们的那种自觉的奋起。所以从9.18事变的时候，也有东北军打响了当时抗战的第一枪。但是这样的努力还不够，还需要全民族共同努力，需要有中流砥柱来团结大家去共同的努力。所以回望那段历史，我们是为了见往知来，不要让这样的历史再次重演。我想今天大家也会相信这样的历史再也不会重演。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18:20，接下来呢进入一小段广告，稍后您将会听到厦门连发三条通告，非必要不外出，景区暂停开放，取消餐饮堂食，国内成品油价格今天晚上上调，加满一箱油将会多花3.5元。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居庸叠翠，长城赏月。9月17号晚上，昌平区在古老巍峨的居庸关长城脚下举办居庸山月中秋诗歌晚会，为市民送上一份丰盛的节日文化大餐。晚会同时拉开金秋汇聚畅游昌平2021年秋冬文化旅游季系列活动的帷幕，世界大学生魔术交流大会、温泉文化节、苹果文化节、善行者徒步活动将轮番登场。金秋时节，花好月圆，关注北京昌平微信公众号，一起畅游昌平吧。 尊敬的宾客您好，欢迎入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 地处长安街畔，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享受舒适体验就来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预订电话8501-55588。 金秋送爽，为金融商银行金融知识普及月、金融知识进万家争做理性投资者、争做金融好网民宣传活动，邀您一同普及金融知识，提升金融素养，共建清朗网络，共享美好生活。 开运牛年，招商银行 Hello Kitty 金卡、金葵花卡重磅上线，开户送您超萌惊喜，精致如你，遇见清新。可登录招商银行 APP 搜索 Hello Kitty 全面小馆查看详情，或详询北京各网点。 以上为广告时间。 儿子闺女系好安全带，出发了。 出发。 前方在道路尽头右转。 爸爸开快点，要变灯了。 不要听哥哥的，先让行人过。 哟，差点忘了。 您好，我是北京交警孟坤玉，再次提醒您，行经人行横道时应提前减速观察，有行人正在经过人行横道，应该停车让行，礼让行人。 以前妈妈送我的时候，刚过了一半斑马线，就有车抢着走，特别吓人。 又要到斑马线了，爸爸，开慢点，礼让行人。 一脚刹车，刹住隐患，一条斑马线，礼让才安全。 北京，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好，18:23，欢迎回来，这里是孙畅和李瑞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首先来聚焦一下疫情防控。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9月17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6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5例，本土病例31例，都在福建，其中莆田市21例，厦门市8例，漳州市2例。没有新增死亡病例，没有新增疑似病例。 厦门市今天连发三条通告，从今天起，厦门市市民自觉居家，非必要不外出，倡导居家办公、弹性工作等灵活工作方式。厦门全市景区暂停开放，各餐饮单位取消堂食，接受外卖打包服务。 我们再来说说航天方面。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0:25，天舟二号货运飞船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分离，并绕飞到前向端口，完成自动交会对接，整个过程历时大约4小时。 目前天河核心舱与天舟二号货运飞船组合体状态良好，后续将先后迎接天舟三号货运飞船和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访问。 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油价，今晚要涨了。 嗯，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会于今天24点开启。那么受到本轮成品油调价周期内国际油价继续震荡上涨的影响，国内汽柴油零售价格也将随之上调，汽油每吨上调90元，柴油每吨上调85元。按一般的家用汽车油箱50升的容量来估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车主将会多花3.5元。 今年国内成品油调价呢已经呈现了12涨3跌3搁浅的格局。截至本次调价，汽油价格累计每吨上调1355元，柴油价格累计每吨上调1305元。 我们再来说说，为了进一步加大青少年的保护力度，六一前抖音宣布将实施平台史上最严格的青少年保护措施，14岁以下实名认证用户将直接进入青少年模式，并且无法自行退出，每天只能使用40分钟，每天晚上10点到第二天的6点是无法使用的。 好，18点25分，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1，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北京市中医管理局今天启动中医儿科内病外治321工程，首期将为本市34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各培养一名中医儿科内病外治的大夫。未来呢，患儿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捏脊、推拿、针灸等专业的中医治疗。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的报道。 爸爸说你的肚子有点不舒服，是不是？哎，那咱们揉一揉，你肚子就舒服一点，好不好？ 北京惠民中医儿童医院3层的教学室里，针灸推拿科的医生一边给一位小患者推拿，一边展示推拿手法。吴爽医生介绍， 比较常用的外治有小儿推拿、穴位贴敷、针灸治疗、艾灸治疗、耳穴贴敷。你看，像有便秘的孩子，通过咱们的外治疗法，当天或者转天自主排便。像腹泻的、屈光不正的治疗，外治是有很多发挥空间的。 吴爽医生介绍的这些历代医家传承下来的外治方法，也被称为绿色诊疗。这次321工程具体目标就是要在北京市34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各培养一名中医儿科内病外治的医生，20种儿科常见病在家门口就能得到外治缓解，最终建立10个示范品牌服务点，形成标准化的中医服务。国家级名老中医、北京中医药传承双百工程指导老师徐荣谦作为这个项目的专家组成员，他告诉记者， 有一点不舒服，但到医院又查不出什么毛病，甚至构不成什么大病，那我们调理会更好。这个我想更适合于这种321的这个项目。基层医院的培训，我希望每个社区的每一位医生都要形成个人的医疗特色。 作为321工程的牵头医院，北京惠民中医儿童医院已经梳理了20个儿科常见病症的外治方法。北京市中医管理局局长涂志涛透露，首批将培训34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计划通过3年覆盖全市所有社区。 这个治还真不是治病的理念，真是一个健康的理念。带着社区把一些疾病、生活习惯跟那个家居环境、饮食的调理，也包括一些操法的训练都结合起来。 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冬奥会方面啊，场馆是冬奥会最重要的设施。2022年冬奥会北京、延庆、张家口三大赛区一共使用39个场馆，目前12个竞赛场馆永久性设施已经基本完工。在场馆建设施工当中，不乏创新性的新技术在运用。让我们跟随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去感受一下冬奥场馆的科技范儿。 在五棵松体育中心，第一届北京冰球公开赛正在举行。在双奥场馆参加比赛，来自北京的参赛选手高兴、黄征东分享了他们的感受。 冰质好，就是挺滑的，在这块蹬一步是在其他冰场的3倍，滑的时候特别合脚。 场馆全面采用新型的二氧化碳制冷剂，这在奥运历史上也是首创。北京冬奥组委规划建设部部长刘玉明说， 像国家速滑馆、首都体育馆、首体短道速滑训练馆、五棵松冰上运动训练中心，这个4个场馆，冬奥会历史上首次使用了最清洁、最低碳的二氧化碳跨临界制冷技术，与传统制冷剂方式相比，可以实现节能30%以上。以国家速滑馆为例，使用二氧化碳制冷剂不仅使场馆碳排放趋近于零，而且将场馆冰面温差控制在0.5摄氏度以内，为运动员提供更优质的比赛场地。 国家速滑馆规划发展部副经理冯刚介绍说，得益于这种技术，冰面可以进行分区制冷，对每块冰单独控温，实现场馆同时运行不同使用。 冰温很均匀，基本上现在能够控制到0.5度以内，这个是其他佛凉傣冷的那种冰场很难达到的。 国家速滑馆冰面面积12000平方米，是目前亚洲最大的冰面，它的屋面也体现了我国建筑行业的最高水平，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单层双向正交马鞍型锁网屋面体育馆。 它的这种双曲面的马鞍型的锁网结构，相对于传统的建筑的用光量呢，只是原来1/4，从材料的应用到管理都有很多的新技术的应用。 科技元素不仅体现在制冰环节，在冰立方举行的相约北京测试活动轮椅冰壶比赛现场，记者见到了数据冰面。国家游泳中心运行团队场馆后勤副主任杨启勇说，这是冰面评价精细化的结果，测试数据已经被记录并分析，这在比赛中还是第一次使用。 就是怎么评价这块冰的快慢，扔一个球，让这个球正好停在对面的大本营里边，计算两条前置线之间的时间，如果是14秒左右，这个冰是 OK 的，是12秒、13秒，这个冰是慢的。我发现今天的温度是这样，冰的硬度大概是这样，但这两者是不是可以建立一个对应的，我们能够分析每一个球在运行过程中它到底是13秒、14秒还是15秒，把冰的变化及时的说清楚，能够帮助运动员呢消除一个变量，他在打球的时候他就会更集中在战术上。 这些之前的时候有呈现过吗？ 没有，一次都没有。 在距北京市中心93公里的延庆赛区，记者体验了国家高山滑雪中心的索道。国家高山滑雪中心索道经理孙祖瑜说，这是目前全世界最先进的索道系统， 操作更方便，更加智能化，很多设备的实时工况我们能够第一时间实时显示，比如说座椅加热了，室外温度低于10度的时候，这个功能才可以开启。 从冬奥村往上走是国家雪车雪橇中心的赛道，北控京奥土建工程师陈海滨参与了项目的建设。 我们这个赛道有16个弯道，最快的速度能达到140公里每小时。这样系统采用了钢木组合结构、大旋角结构，国外国内没有相关的标准，我们现在有企业标准。 不仅通过实践生成了自己的操作标准，混凝土喷射也已经超过国际水平。 整个赛道的话几乎没有什么裂缝，平整度、顺滑度超过韩国赛道了， 平昌冬奥会的赛道。 对， 分布在北京城区、延庆、河北张家口三个赛区的12座冬奥会竞技场馆已经成为当地的地标性建筑，既各具特色又彰显中国智慧。一系列自主创新的高科技运用为冬奥筹办赋能助力，也让更高、更快、更强、更团结成为可能。 再来关注，将于本月25号举办的2021全球能源转型高层论坛今天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今年的论坛主要聚焦低碳发展主题，论坛上有重磅研究成果发布，还将大力推进昌平未来科学城、科学谷建设和重点项目签约。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2021全球能源转型高层论坛以创新引领能源低碳转型，助力碳达峰碳中和为主题，由开幕式、主论坛、四场专题分论坛、招商项目集中签约仪式、昌平区未来科学城参观交流、技术成果展示六部分组成。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崔旭龙透露，论坛上将有重磅成果发布。 我们发布中国能源革命进展技术革命报告2021、中国天然气发展报告2021以及“十四五”时期未来科学城发展规划等研究成果，还有昌平区政府会组织知名的专家和企业家进行招商交流等系列活动。 今年是论坛举办的第三年，论坛还将延续作为领先技术交流平台、政策机制探索平台、前沿成果发布平台和产业合作推进平台的作用。不同的是，今年将更加聚焦低碳发展的主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所长高世吉介绍， 通过广泛邀请各领域的顶尖专家学者、商业领袖，介绍双碳目标下最新的能源科技、最新的政策思考，展示中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探索实践成果。在邀请论坛嘉宾时，高度重视能源股的属地企业，设立了专门的属地分论坛，并将在所有专题中都邀请属地企业参与，全面展示能源股的科技实力、产业实力和政策吸引力。 作为论坛主办地，昌平区未来科学城能源谷已经汇聚了创新采用分散式控制系统的储能电池项目、双碳数字综合服务平台、城市综合能源管控平台等多个双碳绿色成果。全市首个碳中和主题公园温榆河公园昌平段也已经进入场景应用阶段。昌平区委常委、副区长杨仁权介绍了参会企业的情况。 汇聚了国家电投、国能智深、民扬集团、易华通、捷青科技、维景能源等国内外能源领军产业科技创新成果，推荐技术产品，开展洽商合作。论坛设立了能源股重点项目签约环节，并组织与会嘉宾实地考察未来科学城创新创业空间和区域创新环境，全方位展示能源股吸引优质项目落地发展的比较优势。 本届论坛采取线上加线下的主办模式，研究制定了疫情防控和医疗保障工作方案，严格落实各项疫情防控措施，全面助力北京高精尖产业发展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从明天开始到9月21号，我们将迎来3天中秋小长假。那么中秋节假期啊，高速公路提醒大家是要正常收费的。 嗯，首都机场今天发布数据，预计中秋节期间将会运送旅客30.75万人次，计划保障航班2833架次。根据预测，中秋节当天，也就是9月21号，旅客人数为10.9万人次。 那么近期啊，不少旅客在出行的时候会携带月饼和大闸蟹礼盒。首都机场特别提示旅客，在出行前提前确认礼盒内是否配有金属餐具和液态调味品等乘机近现代物品，并提前做好处理，以免给出行造成不便。另外，鲜活的大闸蟹属于活体动物，不可以随身携带或托运，旅客应提前与所乘航空公司取得联系，了解相关规定，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北京环球度假区将于9月20号正式开园营业，在中秋以及国庆期间，预计周边的交通压力会明显增加，部分节点甚至出现车流集中与车排队的情况。今天上午，北京交警结合内部压力测试期间周边交通情况，发布环球度假区交通预测及出行提示。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经过压力测试与试运行，环球度假区周边两条地铁、两条公交线路、两条高速的交通组织情况正在日臻完善。通州交通支队长林营大队梁森介绍， 首先推荐的是地铁出行，地铁7号线跟地铁8通线均已开通到达环球影城终点站，1号线与8通线呢已经全线贯通。到达影城地铁站之后呢，从 BC 口出站直接抵达咱们城市大道有一个安检口。 公交方面，游客可以选择589路和 T116路两条公交线路抵达北京环球度假区。在中秋国庆期间，预计将有大批自驾游客前往北京环球影城，市民驾车可从京哈高速公路田家府站以及6环路张家湾北站两个出口驶出主路，经过立交匝道到达北京环球度假区。不过梁警官特别提示， 6环咱们那个张家湾北收费站是开通的，它是内环方向，外环呢正在属于施工状态，还未开通。它因为正在施工，已经影响到咱们内环啊有一条车道，所以呢它在高峰期可能会发生一个拥堵的情况，可以选择京哈高速通行。 从压力测试期间的情况看，京哈高速田家府站驶出的车辆可能在停车区域出现排队情况。 从京哈高速走的朋友出了收费站之后，往前走大概300米，有一个外字路口，路口呢有明显的提示标志，右侧通行是咱们的私家车停车场。停车场之前呢，它将设立一个提前收费的一个模式，收费的地方呢可能会出现一个车流积压的情况。届时呢，希望大家呢顺序通行，不争不抢。 环球度假区周边道路在上午9点到11点，晚上7点到9点之间交通压力最大。交管部门已经结合周边道路情况制定维护疏导方案。通州交通支队长林营大队梁森说， 第一呢，加强警车的一个巡逻管控力度，第二呢，有咱们的铁骑民警进行一个事故如果出现可以一个快清快处，极端大河流的情况咱们还有一个备用停车场，将有专人和临时的标志将大家指引到临时停车场，提供免费的往返接驳的一个服务。 随着环球影城的开园啊，环球度假区成为了一个热点。那为了助力环球度假区顺利开园运营，北京通州法院在北京环球度假区设立了一站式多元解分中心，并在今天揭牌。我们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王悦的报道。 揭牌。 随着北京环球度假区一站式多元解分中心正式揭牌成立，通州法院党组书记、代院长李经纬发布， 解分中心主要是为北京环球度假区内的游客、商家及相关公司企业提供法律风险评估、诉前调解、司法确认、立案登记、联系法官等便捷规范的一站式司法服务，并逐步实现全流程在线诉讼服务。选派业务素质过硬的2名原告法官、2名法官助理和6名特邀调解员共同组成专业的服务团队入驻解分中心，对标北京环球影城的运营时间，制定轮流排班表，每日有2名人员坐班，提供12小时的线下服务，并逐步实现24小时在线服务。 李经纬指出，解分中心主要调解发生在度假区内的3类纠纷。 一类是游客之间的人身伤害及财产损害赔偿等纠纷。一类是游客与相关商家、公司、企业发生的买卖合同、保管合同、服务合同纠纷。 最后一类呢是其他发生在度假区内适宜由解分中心调度的纠纷。 目前通州法院已加强配套机制建设，统一裁判尺度，规范纠纷化解流程。通州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德奇表示， 根据我们前期调研的情况的预测，环球度假区开园后年接待游客将超过1100万人次，日均客流3万人次，单日峰值达到6万人次。海量人流的背后，不可避免都会出现大量时效性强、涉及可预见领域和不可预见领域的矛盾纠纷。希望一站式解分中心成为度假区运行的减压阀。 中秋将至，针对月饼这样的热点商品，各商家呢纷纷推陈出新，在口味、包装等方面打造特色亮点。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宗小畅的报道。 我比较喜欢尝试一些新鲜的口味，三文鱼啊、云腿肉松的，还有榴莲的、小龙虾的。 盒马工坊的现烤月饼这两天越来越火爆，不少消费者表示对新推出的口味充满期待。工作人员介绍说，盒马工坊每年都会在常规款基础上限量推出新品。 我们今年比较有特色的还有一款是藤椒牛肉味，那个里面用的是四川的冷锅串串做成的月饼馅。 这款月饼受到很多年轻人喜爱，顾客王先生告诉记者， 馅饼的感觉皮儿很酥，然后这馅儿呢有点爆汁儿，微辣，我个人是觉得很好吃的。 盒马工坊主打现烤月饼，月饼在出炉后4小时内到达消费者手里，根据不同口味，消费者还可以从热乎的月饼里吃到整块的芥末三文鱼、新鲜的榴莲、整只小龙虾肉等等。而主打西式月饼的星巴克今年在环保包装上下足了功夫，外观精巧的月饼盒实现了一物多用。星巴克咖啡师郑文竹介绍说， 这款绿色的星月礼盒打开之后拉出两个抽屉，可以作为收纳首饰盒，盒子的上方以及左右两侧有3个孔，可以作为手机的扩音器。这个心情月饼礼盒的话，盖子可以变形作为一个 iPad 支架，两个盒子可以作为文件的收藏夹。 这些月饼盒全都由再生纸张制成，配套手提袋也由再生聚酯纤维制成。 主要是为了传递环保理念，让我们中秋的心意延续到生活的每一天。 而作为传统老字号，北京稻香村的月饼刚刚在中国月饼文化节上获得中国名饼、金牌月饼、中国特色月饼等称号。北京稻香村营销负责人吴强介绍说， 传承精卫文化的翻毛月饼，口味有翻毛五仁、翻毛酸奶、自来红、自来白等等。另外呢，火爆全网的零耗电的创意产品，比如说笔墨纸砚立体造型的绿豆糕，可以搭配巧克力酱 DIY 书写文字。 针对月饼这样的时令热点商品，商家纷纷推陈出新，特色月饼备受追捧。预计中秋节前一天和中秋当天将迎来月饼采购高峰，建议消费者提前预约或预订。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汇聚了敦煌研究院、故宫博物院以及甘肃省多家博物馆藏品的故宫敦煌特展昨天在故宫午门展厅开展，展出188件套文物。策展方还在午门下方的临时展厅复制了敦煌莫高窟的3个洞窟原貌。我们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展览名为敦行故远，把敦煌和故宫两大主体巧妙融合其中。展品包括敦煌壁画临本、复制彩塑、高保真数字化壁画复制品，以及仿制的华盖、佛塔等辅助展品。故宫博物院宫廷历史部研究馆员罗文华表示，故宫选择的文物都带有敦煌和丝路元素，能从中清晰看到千年文化传承的脉络。 故宫这次拿出来的文物呢，就能看出来1000年，虽然文献上记载往往语言不详，但实际上器物上面它是展示了一个真实的一个客观的文化没有断的传承的一个面貌，而且两者之间血脉相连，而这种血脉相连恰恰体现出来中华文化的传承有序和千年不断的一个强大的一个生命力。 比如展品中包括一件故宫院藏的宫廷打击乐器方响，这件器物的形象在敦煌壁画中曾多次出现。罗文华说， 方响呢，大家原来都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宫廷乐器，但是呢，从敦煌的这个壁画里面，我们找到了大量有关方响的图像。这个图像不光是有它的形状，这两者之间都一样，而且呢，还有它的演奏方式， 所以能够看出来这种方向的这个乐器当时就是从西域进入了中国境内，慢慢呢它进入了内地，然后呢进入了宫廷，最后成了宫廷乐器的一部分。 展览分为丝路重华、万象人间、保护传承三个单元，敦煌莫高窟第285、220和320窟三个纯手绘复制洞窟是一大看点。敦煌研究院研究馆员娄杰告诉记者， 从平面到最后的立体展示，而且是空间构建的一个概念，基本上都是拿出了顶尖的文物来进行展示，国家一级文物数量也非常多。这次的三个洞窟都是我们全部的手绘，体现了质感和温度。通过这三个洞窟能够看到佛教从一个异域的文化进入以后啊，逐渐中国化的一个过程。 与传统的敦煌文化展不同的是，这次展览着意体现了两地文物之间的传承关系。娄杰说， 敦煌的壁画因为不可移动，所以我们带来的是一些单本的壁画在展厅里边那个部分啊。但是呢，故宫的文物以及其他博物馆的文物非常真实有力的为我们佐证了历史史实真实面貌，所以我觉得这个意义非凡。 午门的敦煌特展将持续到11月18号。此外，策展方还在数字故宫云游敦煌小程序中推出了特展专题栏目，观众可以在线浏览相关内容。 来关注热线方面，近日有市民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双减后的第一学期学校推迟了上学时间，但是部分学校早到校的学生呢无法进入校内，带来了安全隐患。而放学时间调整之后又刚好撞上了晚高峰，给学校周边的交通带来了不小压力。家长希望学校能够灵活地调整上下学时间。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邢一鸣的报道。 市民郭先生反映，自家孩子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朝阳附属学校，双减政策落地之后，学校将早晨的最早入校时间由7:10后调到了7:50，但是自己为了兼顾上班的时间，还是需要提前把孩子送到学校。 7:00多就把孩子送到学校了，把困难写成书面申请，然后交上去。后来学校就是给出了一个解决方案，有困难的学生啊可以在7:50之前进学校。 但郭先生告诉记者，9月13号自己把孩子送到校门口后，保安却没有让孩子进入校区。 我不到7:30送给孩子送到那儿了，我瞅着孩子进去，但是呢那孩子后来又被保安给轰出来。 为了核实情况，记者也联系到了北京师范大学朝阳附属学校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双减落地的第一周，学生的确只能在规定的7:40之后进校，但第二周已经进行了调整。 我们是根据家长们这个需求调整了，但是确实开门时间也好，在这个时间点肯定是都已经随来随进了。 随后记者又致电朝阳区、海淀区、丰台区多所中小学，对方均表示，如果学生有特殊情况必须提前到校，可以进入校园。 他如果家长有特殊情况，那需要早送，那他也可以早送。 除了对入校时间有疑问外，还有市民反映，放学时间后调到下午5:30后，刚好与交通晚高峰重叠，带来了一定的安全隐患。家住海淀区定慧西里的康女士反映，自家附近有三个学校，双减政策落地后，小学、中学的放学时间都调整到了下午5:30。 现在呢，基本上他们5:30左右放学。初中学生有骑自行车的，骑着自行车就在这个车流里头穿。你说这个如果是碰一下，这孩子怎么办啊？ 9月16号下午5:00多，记者来到了定慧西里附近。下午5:30，北京理工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们也开始陆续走出校门。学生们告诉记者，此前初中1、2、3年级是错峰放学，双减之后统一改到了5:30放学。 以前是4:40，现在统一就是5:30。 出来的时候外面堵吗？ 挺堵的，反正红灯挺久的，堵着可能过不去绿灯的时候。 那有些人就是回到家可能就7、8点了，那什么之类的。 希望相关教育主管部门以及学校能够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灵活安排，让更多的学生家庭享受双减带来的红利。 好，接下来北京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榜样。本周人物榜单发布了，我们来认识一下他们。 2021北京榜样，本周人物榜。 荣毅，女，1978年10月出生。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载人运载火箭总设计师，2021年6月17日神舟12号发射成功。作为总设计师的荣毅，已全程参与载人航天工程交会对接和空间试验室的6次发射任务。多年来，他率团队开展关键技术攻关，取得系列进展， 从源头提高了重型运载火箭的任务适应性，创新性设计了重型火箭系列化总体方案，对准确诊断故障，确保航天员安全增强了保障。 李永乐，男，1983年9月出生，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物理教师，物理竞赛教练。2014年起，李永乐开始上传视频课程，包括各种难题解析，全部免费向学生开放。2018年起，他尝试借热点科普，至今已录制视频400多条，涵盖初高中多学科，粉丝量2000多万，累计播放数十亿次。他还联合其他志同道合的教师，公益录制精品系统课程，让偏远山区也能享受优质教学，并多次实地考察探索改变贫困地区的教育面貌。 高猛，男，1987年11月出生，延庆区气象局业务管理科科长。备战冬奥以来，高猛每天采集气象数据，为分钟级、百米级气象预报和配套设施调整提供支撑。某次一自动气象站无数据返回，他不顾暴雪预警，立即赶赴现场。中途车辆打滑，他和同事搬起60斤重的蓄电池徒步前行，修复气象设备后才发现手指已僵硬肿大。为气象保障，他建立直通式服务网络，对400多名信息员管理培训。 郝颖，女，1980年2月出生，健听工作室创始人。因女儿出生即有听力障碍，郝颖摸索出通过绘本精读实现听障儿童语言学习和思维发展的一套方法，发愿帮助听障儿童听见世界。他创立工作室网上直播，推出家庭语言康复系统课程和多门公益课，7年多累计受众13.22万人次，数以百计的孩子进入普幼普小。他还组织公益讲座、听障儿童朗诵会等，出版了专著。 赵红一，女，1979年4月出生，北京市综合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主任。2014年，赵红一与公益服务结缘后，参与发起暖老暖心等项目。2017年，他创建了综合，关怀老人、妇女等弱势群体，为困境儿童提供学业辅导、法律援助等服务。几年来，培育了3500多名志愿者，孵化了110多支社区社会组织，累计开展13300多次各类专业服务。疫情中还捐赠了1.5吨高浓缩消毒液。 推荐榜样人物，请登录北京榜样官方网站或关注北京榜样微信公众号。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1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一下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16号晚间，中国驻巴西里约热内卢总领馆遭到一当地男子投掷爆炸物，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领馆建筑部分受损。我驻巴西使领馆提出严正交涉，目前当地警方正在对嫌疑人展开搜捕。 监控录像显示，当地时间9月16号21点48分，一名戴帽子和口罩的黑衣男子在经过中国驻巴西里约总领馆门口时，手握从衣袋中取出的爆炸物，停留了大约10秒，之后掷向总领馆大门并迅速逃走。里约警方接到报案之后，当天晚上前往现场搜集爆炸残留物，并随即开始搜捕嫌疑人。 中国驻巴西里约总领馆对此暴力事件予以严厉谴责，表示正就此同巴方有关部门保持密切沟通，要求巴方立即开展全面调查，捉拿严惩违法犯罪分子，并采取切实措施杜绝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总领馆指出，中巴关系平稳顺利发展，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极少数人企图破坏中巴友好的图谋不会得逞。 昨天，中国驻巴西使馆公使衔参赞瞿余辉也就此事向巴西外交部主管官员提出交涉。巴西外交部官员表示，高度重视中国领事机构遭袭事件，巴西外交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中国外交和领事机构的安全保护，切实维护中国在巴西机构和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巴方将依法追查惩处袭击者，妥善处理相关事宜，并及时向中方通报有关进展情况。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突发事件。法国航空公司确认，今天由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飞往巴黎戴高乐机场的 AF393 航班机组人员，在起飞14分钟后，因发现技术故障，依据飞机制造商的操作说明和公司的指示，决定返航北京。 有乘客表示，飞机起飞之后不久就听到了巨响，看到有空乘人员拿着灭火器到发生巨响的位置，客舱里能够闻到烧焦味道。 法航 AF393 航班原计划今天凌晨2:30从首都机场起飞，实际起飞时间为凌晨3:47。法航表示，乘客将尽快搭乘调机前往巴黎，在重新投入运营前，法航将对这一架飞机展开维修工作。 好，北京时间18:56，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部地区有阵雨，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有小到中雨，南转北风2-3级，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 这两天都会有雨啊，明天会有一个降温，大家需要注意。另外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30到50，空气质量1级，属于优。 今天的新闻2021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李瑞、孙畅，责任编辑郑晨，感谢各位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的内容，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新闻见外14号。 了解热点新闻，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也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的精彩内容。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 我们一起种下心愿，等花开，等它实现。该流的泪还是划过你的脸，我始终在你身边。说好要一起走很远，努力让未来鲜艳。在爱面前， 首创奥特莱斯北京万科半岛广场，7月天街逛街购物品美食，享受亲子时光，请到房山长阳商圈。 快看，金秋猴、大象、老虎，还有好多动物呢， 网红黑猩猩正在那玩耍呢。 欢乐假期尽在北京野生动物园。 云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传承是中华汉字的横平竖直，是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传承是祖母万箭的手拙，七彩云南翡翠，一生拥有，世代传承七彩云南。